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8集。沈觉仿佛浑身一震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好一个人生大限，无人可破。既如此，这星月菩提说到底就是些没用的玩意儿，那就扔了吧。 他把腕上的菩提子退下来，往雨幕中一扔，菩提子落在土坡下面，沾上了土，沾上了雨，暗淡的光辉。 干嘛扔了？ 夏侯恋攒起眉，把伞柄塞到沈觉手里，钻出伞底下坡去捡菩提子回来，用袖子仔细擦干净上面的污渍，捧到沈觉面前。夏侯恋站在坡下，雨点打湿了头发，腻腻地粘在脸上。沈觉站在坡上，撑着伞，低头看着他。 收着吧，好歹盘了这么久，当个念想也好。又或者，说不定以后去了阴曹地府，还能见面呢。 阴曹地府？ 沈觉嘲讽地笑起来。 或许是下辈子。 下辈子？ 沈觉道。 我不管来世，只问今生。 沈觉把伞还给夏侯恋，自己扶着手向番子们的营地走过去。那边的炊烟已经起来了，朱顺子在向夏侯恋招手。夏侯恋半边肩膀已经湿透了，他没在意，只低头看了看菩提子。红润圆亮的珠子沾着雨点儿，像玛瑙玉石。夏侯恋把菩提子收进怀里放好，也朝营地走过去。吃过晚膳，歇息了一个时辰，他们继续赶路。朱顺子见他们要星夜兼程，鼓起勇气装病，喊着要歇息，让他们先走。番子不由分说把他拎上马，还有人暗暗刀柄，眼神透着危险的意味。朱顺子愁眉苦脸，只好跟着走。夜幕像一个大卷轴一样拉下来，他们没有走官道，走林间的小径。林间叶子重重叠叠，暗影重重，在雨中摇来摇去，哗啦哗啦响。马蹄踩过泥水，溅起半尺高的泥点子。跑了半个时辰，雨忽然大了起来，天穹仿佛塌了一个口子，雨箭争先恐后地扑入大地，雷电疾走，如龙如蛇，电光撕裂苍穹的刹那，黑夜仿佛白昼。奔行在黑夜里的番子现出身形，身披蓑衣，面容冷峻。大雨中传来那个叫司徒锦的男人的大吼： 所有人分为三路，包抄横塘客栈，出客栈者格杀勿论。 是。 番子们大吼着回答，与此同时队形迅速变换，马队有条不紊地分出三队，齐头并进，而夏侯恋和朱顺子被包裹在队伍之中，进退维谷。夏侯恋悚然一惊，这些番子不是去嘉定，而是千里奔袭。横塘客栈里的莫非是魏德的真正人马？朱顺子惊慌失措地看着夏侯恋，夏侯恋也无能为力。他们俩被番子有意无意地挤在中间，根本无法逃走，只能随着大流前行。他们进入了横塘镇，所有人在客栈隔街勒停了马。番子们脱下蓑衣，迅速换上一袭黑衣，戴上白瓷面具。夏侯恋瞪大眼，惊恐地意识到十里村驿的伽蓝刺客就是他们。番子们翻身下马，街角的红灯笼照亮他们腰间的雁翎刀，狭长挺直，描金刀弹漏雕着繁复的花纹，华丽又狰狞。司徒锦做了个手势，番子们沉默着散入客栈周围的窄巷。 雨声盖住了他们的脚步声，黑夜之中他们像无声的鬼魅。客栈大门和后门都守了看门人，几个番子爬上客栈对面的屋顶，张弩搭箭，利箭呼啸着没入眼目。瞬息之间，看门人应声倒地。与此同时，两队番子摸到门口，鬼影一般潜入客栈。时间一点点的流逝，客栈里响起骚动，接连亮起火光，有哀嚎声隔着雨幕传来。客栈大门忽然被打开，一个人惊慌地冲出来，很快被一个追出来的番子拖着双脚回了客栈。夏侯恋蹙紧眉头，盯着沈觉挺拔的背影，沈觉在他前头默然不动。客栈里的骚动越来越小，沈觉扭过身来看了看他们俩，忽然对夏侯恋扬起一个冰冷的笑容。 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燕小北是我派人杀的。 夏侯恋瞳孔紧缩，仿佛有双毛从骨头缝里长出来，密密麻麻覆盖了脊背。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司徒锦开口了： 这位朱小琪想必就是朱顺子朱干是吧？ 朱顺子惊恐地看看司徒锦，又看看夏侯恋。 你和燕小北逃出长班府邸的时候就被我们盯住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你们的身份。你们经验太少了，不该在刺杀完的时候立刻回家，也不该不检查一下有没有被跟踪。 司徒锦道： 那老燕被杀了是什么意思？ 原本只是两只蝼蚁罢了，不必我出手碾死。 沈觉的目光冷冷地扫过来。 但那个燕小北伤了我的脸颊，虽只是小伤也不可饶恕。 朱顺子顾不上担忧自己的危险处境，瞠目结舌地望着夏侯恋道： 所以 沈觉看向夏侯恋： 你到底是谁？如此高超的易容术。 沈觉的眼神渐渐变了，仿佛寒冰消融，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流露了出来。他凝视着夏侯恋问道： 夏侯恋，是你吗？ 长班县如今你不是东厂督主，也不放过夏侯恋吗？ 夏侯恋垂着眼问。沈觉不答，只紧紧追问： 到底是谁？ 小人是云仙楼的小厮，名唤上二郎。 夏侯恋道： 长班杀了燕小北，奈何燕小北死在我们花魁阿厨的床上，阿厨对小人有恩，小人不能坐视不理，这才易容成了燕小北。 沈觉微微抬手做了个手势道： 是与不是，撕下你的面具便知。 立刻有两个番子上前，夏侯恋下了马，两个番子四只手在他脸颊的边缘逡巡，找面具的缝，摸不到缝隙，又在他脸上戳来戳去，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来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